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老何一家排一行，健身项目一箩筐，就属爷爷主意高，要给孙子把陪练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这个爷爷老何回家之后啊，健身动员的目标从小何呱大一下转移到了老爷子身上了。不过让老何也去跳舞啊，这有点不太现实，那么大岁数是吧。那小何和佳佳会帮助老爷子找出什么样的运动健身方式呢？让咱们接着到何家听听吧。 爸，您别怪小何说您啊，您还真是不瘦，您这么大岁数的老年人啊，还是应该控制一下体重的。 哎，佳佳说的对啊，咱爷儿俩的确都该运动运动了。哎，特别是您啊，这有钱难买老来瘦啊。 其实我一直在健身，那前些日子你们没发现我晚上老出去，我那是扭大秧歌去了。 嘿嘿，老爷子行，这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哎，可是您最近几天怎么没去呀？ 别提了，让您刘大爷给搅和了，这些日子都不扭了。 啊，刘大爷干嘛了？ 这是头一个星期的事儿了，那负责敲锣的你李叔住院了，光有鼓没锣他扭着不痛快呀。结果你刘大爷就自告奋勇说他年轻时候打过锣，可是他一打上这锣，我们怎么扭怎么觉着别扭。 刘大爷不会敲，骗你们的吧？ 不是，他会敲，可他敲那点儿是耍猴的点儿，因为啊他以前耍过猴。 嘿，那是扭不了了。 是啊，这再想扭，除非是你李叔出了院，我这不也着急呢吗？ 爸，爸爸，其实您不用着急，扭不了，咱就先练点别的，比如打打太极拳什么的。 太极拳？那我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哎，佳佳出这主意啊，还真不错。其实老年人呢，有适合老年人的运动项目，你看平时练练什么太极拳呐、八段锦呐、五禽戏呀，哎，这都是挺有好处的。而且呢，通过健身让自个儿变成一个有功夫的老年人，嗯，那听着这感觉也是挺帅的。说到这个有功夫的老年人呢，下边咱们来听一段赵丽蓉、巩汉林合作表演的小品，叫《功夫令》。 孩子们上场操练。这是老师我发明的模特拳。难道说我的动作不美吗？啊，我认为我的动作有魅力， 对， 有分寸， 对， 有内涵， 对， 有神韵， 对， 可以说是什么都有。 就是没事， 胡说。哎，我要是练点有劲儿的，怕把你们给吓着。想当年我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坐棒是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 精通。 稀松。哎，不过我们家还真有一位样样精通的。 谁呀？ 那就是我的老妈。哼， 提起我妈的大名，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说我妈，我妈来了，赶快列队迎接。 你说正在这节骨眼上 啊， 你跑这儿干啥来了？ 哦，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这是我妈。妈，是这么回事儿，少年武术队又想聘请您回来给他们当教练。 嗯， 我一考虑，您老人家今年都70了，在家我都舍不得让您练，我就想替您教他们。我是怕把您给累着。 你就不怕把我给气着？ 咋的了？ 你往这儿一站就不像个练武的。 嘿，大伙瞧瞧怎么不像啊，我这是站似一棵松。 看你像根葱。 妈，你不能这么说我呀。 我咋说你呀？什么时候也这么说你？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练武。 我懂，小时候你没少跟我说，这个练武讲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和皮。 看出来了， 看看， 刨去了骨头，你净剩了皮了。 那是。你别起哄，别起哄。我说妈，你怎么老揭我短啊？ 到哪儿都这么说，孩子。这中国功夫可是咱们国宝。 那我知道。 换一句话说， 嗯， 那就叫武文化。 武文化， 武文化，明白吗？ 明白了。 要冬练三九，夏练三虎，不然的话你就得不到真功夫。 对， 练功去，练功去。 站桩。 这起什么哄啊，好好练着，冬练三九，夏练三虎，我就不练了。 嗯， 听您这一说，我也没什么出息，也练不成了，都怪我，我走了。 孩子， 不行， 听我跟你解释。 听 我， 我不听。孩子，我就不听了。我，哎呦，你轻点嘞。 你能当上吗？ 哎呦，妈，你这什么功啊？ 这叫内家功。 可是内家功这么厉害。 孩子 啊， 你听我跟你说， 哎哎， 也不完全怨你， 嗯， 妈也有责任。 为啥？ 你小时候啊，长得太单薄啊， 对， 太软呐。 是啊，要 妈舍不得呀， 嗯， 就这么着给你耽误了。 您别说我软，先教我一手硬功夫。 好，站好了啊。 好， 教你手硬的。 嗯， 这叫顶天立地。 看明白了，这叫顶天立地。 那是模特亮相。 您再来。 顶天立地。 哦，顶天 立地。哎呀，你咋这笨呢？ 您再来。 顶天立地。 哎， 看来你跟我一样了，都让你搅的。旁边看。 哎， 孩子们，咱们操练起来。 过来，活动开手脚啊，都给我精神着点，就看您的了。 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这里是快乐合家欢，韩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个老何呀，本来一直通过扭秧歌来健身， 可是没想到呢，健身计划让耍过猴的刘大爷都给搅和了。而面对佳佳提出的学太极拳的建议，老何好像有点不太感兴趣。那他会选择什么样的健身方式呢？ 这佳佳给您出主意让您学太极拳，他您又不学，您自己在健身上有什么想法啊？ 我的想法也是搭个伴儿，你们小两口搭伴儿跳舞了，我就跟我孙子欢欢搭伴儿呗。 搭伴儿这主意倒是不错，可是您跟欢欢搭伴儿练什么呀？ 对呀，您这年纪，这欢欢这岁数，这也不是一个等级的呀。 这你们就不懂了。经过我的观察发现，我孙子在运动上挺有天赋，这孩子将来没准还能帮运动员上发展发展。现在主要是培养孩子的兴趣，我就每天陪他练着玩，运动量也用不着太大，这样又锻炼了身体，还给我孙子打下了体育的基础，多好啊！陪他练着玩，陪他练着玩，我就是个老陪练。 您听啊，老何这心气儿还真高。其实有他这种想法的人呢还真不少。下边啊，咱们就来听听常宝华、常贵田、王佩元、毛阳等人表演的小品《未来冠军》。 从现在我要改个姓啊，不姓常，我要姓盖，它有内涵，就是说我的子孙万代如果要搞体育谁好啊，那就要盖过谁，所以我姓盖。把我这盖老大叫出来跟大伙儿见见面，我这大儿子盖老大。 朋友们你好，从现在起我就不是常贵田了。 你是？ 我就是盖老大了。 哎，大儿子嘛， 我爸爸独生子就生我一个。 谁说的呀？ 我 还有一个呢，我有个二儿子叫盖老二。 谁是盖老二？ 盖老二 来了。 来了 啊， 好 大 家好，大 儿子， 早上起啊我就不是王佩元了。 你呢？ 我就是盖老二了。 听见了吗？啊， 各位您看我这身量，看出来我练什么的了？ 练什么的？那一看就看出来。啊，来来，快快快， 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哎，爸爸， 怎么着？ 我们俩人是结了婚了呢，还是打着光棍呢？ 啊，不不不不，我说你们两人情况不一样。 嗯， 他因为练这个呀， 啊， 就把爱人给耽误了。 我， 你那是娶妻未生子。介绍一下我的大儿媳妇，请上场。你好，你好，你好。哎，在电视里边您常看她的评书啊，她呀现在已经改头换面，是我的大儿媳妇。 刘钊就是我的媳妇了。 对， 好好好， 我得管您叫爸了。 哎呦，不敢当。 还有我呢。 哎呦，这又钻出一个来啊。还有你，这个我是啊从河南请来的一个小保姆。 中 行吗？ 从现在开始俺就是河南来的小保姆啦。 行行行行行，咱们全家。 哎，不不 不不 不不，大哥，您没发现咱这家庭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吗？ 我早就看出来了。 您瞧， 问题您不对呀。 怎么呢？ 我们能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吗？ 不可能的呀， 对不对？我妈在哪儿呢？ 对， 妈哪行啊？ 你不别逗我，咱找一老伴儿啊。 老爷子早给您安排好了。 叫谁演呢？ 步摇啊，妈， 哎呦我啊， 这是谁？ 这是您的老伴儿。 哎，这不是给我找一姥姥吗？老伴老伴， 这叫老少配。 老少配， 行了， 当儿女的看着挺般配的。 哎，好啊，现在我们全家的口号啊，就是中华体育 腾飞万里， 世界冠军 从娃娃抓起。 一定要从娃娃抓起。 对， 所以我们家有一个特大的喜讯。 什么喜讯？ 我这个儿媳妇现在已经这个了。来呀，重点保护。 哦，我 来来来， 慢点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现在我们全家呀集合起来，什么事呢？要讨论一下，不管是我大孙子，我的大孙女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冠军。可是有一样，我不知道搞什么项目好啊。 搞什么？ 哎，爸，我说两句。 你呀，你少说话 啊。 生气你要保胎。 对对对对，保胎了，阿姨，阿姨， 我说，应该说呀， 啊， 什么没有练什么， 说对了， 什么差干什么， 当然了， 您说 啊， 咱们国家哪一项体育活动比较落后？ 这都知道，田径， 对， 特别是短跑， 嗯， 速度跟不上， 可不是。 现在可以说呀，哎，连报名的资格都达不到。 你看看， 您要有了孙子，嗯，让他练短跑， 您同意吗？ 好主意 啊！您孙子1.98米大个儿，嘿，大长胳膊，行，大腿，好健壮的。 哎，等，听听听，哎， 怎么 爷爷？那个 什么， 俺小保姆哈 啊，那你夸什么呢？ 俺说两句中吧。 哎，欢迎你说两句，你说两句。 俺这弟弟不应该高天津，他随了俺那叔叔了，不就坏了吗？ 随我的短裤小腿儿啊！ 他这你万一随了你，他 不是不， 他说我不可能 啊！ 你想我这个头能生出一这么矮的来？ 也别说， 万一要短胳膊短腿没有办法。 老爷子， 怎么着？ 什么时代了？ 嗯。 科学进展了，有办法解决。 什么办法？ 就算他的腿不合格 啊， 能换。 怎么换？ 移植啊。 移植？ 嘿，遗传基因这个词，您听说过吧？ 这我知道，不知道怎么讲。 现在跑得最快的谁呀？ 那有个叫刘什么？ 刘医师， 那是不得了， 飞毛腿啊。 对啊， 对不对呀？ 啊， 把他那腿的细胞 啊 取出来， 是 克隆两个跟他一样的腿， 哦，克隆腿， 给您这孙子安上不就成了？ 你说这年轻人的脑子太开化了！我告诉你，老伴儿啊， 将来咱们这个孙子呀， 嗯， 咱这两条腿啊， 啊， 可以移植。 那我孙子两条腿呢？ 刘姨师是不是？ 对对对，两条腿安在咱们孙子腿上， 哎，两条假腿， 对， 两条真腿， 真腿还保留， 四条腿 啊， 小八狗，不行。 我也生存不行了。我跟你说，大哥，我跟您看法是相反的。 怎么呢？ 说实在的，我想啊，我这未来的大侄子要生下来呀，应该让他练的是咱们强项。 哪强项？ 嫂子，你知道咱们中国体育什么强项吗？ 嗯， 举重 啊， 大力士。 你练的那个？ 就是我练那个 啊。 我告诉你，咱们中国体育的举重名牌教练。名牌冠军有的是，我这侄子跟他们一练，那家伙， 打住， 好主意， 打住，不行啊， 怎么， 这绝对不行， 怎么不行啊？ 那举重运动员是诸多项目当中最苦的一种， 苦怕什么呀？ 从早晨举到晚上，放下举起来，放下举起来，好几吨重啊！ 就有这儿。 再者说了，现在前头冠军那么多，什么时候能轮到他呀？ 哦，不好出名， 当然了，不行， 那 不行， 我看呐，听妈的， 哎，对，暂停啊，你先歇会儿啊， 不是， 行， 我 暂停， 我的意思是这么个意思， 不是越位， 我是一家之主，你得让我说点这红牌罚下，不是，别着急，老太太， 哎， 您说，您这大孙子干什么呀？嗯， 练足球。 哎呦，行，老太太，您这是大秧歌脚步，那足球是这样啊？ 我这不盘带了吗？ 他踢足球，他叫什么呀？ 对，哎，起个好名字。 那你的意见呢？ 哎，起，哎，咱们家姓什么来着？ 咱们姓都忘了 啊？姓啥？姓 咱们是喊姓盖呀？ 哦，姓盖 啊， 姓盖。哎，我给你打听一下啊。 你说 这世界邻国哪个国家足球踢得最好啊？ 最好是巴西。 嗯，名字有了， 孙子叫什么？ 盖巴西。 盖。不行，人家那德国可也不错呀。 盖德国呀。 还有法国呢。 盖法国。 还有意大利。 盖意大利。 还有毛里求斯。 盖毛里求斯。有谁盖什么？好不了。过。 哎，老太太别着急，这个名字不能叫有谁盖谁，这不像个名字。 是， 我告诉你啊，给这个孙子起名字得起的具体一点，艺术性一点。 对对， 刚才您不说要盖那强国，盖那劲旅吗？ 是啊， 德国就是个劲旅。 哦， 德国里有俩球星是至关重要人物。 都谁呀？ 一个叫做毛勒， 毛勒， 记住了啊。还一个叫做斯基拉奇的， 听见了没有？ 就这俩小子厉害， 一个姓毛的， 他要能把这俩盖过去，咱孙子那个名字就具体化了。 真是 啊，一个姓毛的，一个姓斯的。 对， 名字有了， 孙子叫什么？ 盖毛子 啊！去你的！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常宝华、常贵田、王佩元、毛阳等人表演的小品《未来冠军》。您听人这一家子，孩子还没出生呢，就准备上怎么培养他这个热爱体育，劲头不比这个老何小吧？不过 老何想通过给孙子当陪练的健身方法说出来以后啊，这佳佳和小何好像心里都有点没底。 爸，您这想法是不错，可您都陪欢欢练什么呀？ 那可多了，像什么50、100、200米、排球、篮球加足球、羽毛、乒乓、扔铅球、蛙泳、仰泳、带自由。 哎呦，行了行了，爸，我说您啊，您累了，干脆啊，您就每天跟着欢欢一起打打乒乓球、羽毛球什么的吧。哟，说曹操曹操到，咱家欢欢回来了。 哎，爷爷、爸爸妈妈，你们说什么呢？ 孙子，爷爷跟你爸妈说爷爷想给你当陪练，和你一块锻炼身体的事儿呢。从今天开始，你想做什么运动，甭管是羽毛球、乒乓球，爷爷都陪着你。 太好了，爷爷，我现在就想去练练球，您跟我一起去吧。 没问题，什么球，孙子，你就说吧。 哎，就是这个。 弹球啊。 听听听，欢欢选择这项目是够特别的啊，咱还真猜不出来老何给孙子欢欢当弹球陪练会是什么样。其实老何当陪练这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也别太强求自己了，你看，为了身体的健康，则要是天天锻炼就行了，也别太拘泥于什么样的运动。当然了，像什么400、800马拉松、跳高、跳远、三级蹦，老何呀还是免了吧，那么大岁数了。关于老何一家的故事啊，今儿咱们就先听到这儿。最后啊，为您带来一首莫文蔚演唱的《天天锻炼》。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大雄，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快乐合家欢，再来一同感受老何一家的快乐生活。回见。